470年乐团的深邃魅力，领略德奥之声的纯正无华。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鲜辣麦克风 ，Welcome back。Music Sherlock Mind， 全新出击， 南北共治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ind，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Music Sherlock My 鲜辣麦克风全面一键 交易，晚10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y。Okay。 嗨嗨嗨，到了北京时间22:01，欢迎各位同学们在每个周末夜周日夜晚上的10点钟打开电台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邂逅在空中跟各位甜蜜相约的麦麦麦同学就是我，问候大家周日快乐。哎呀太棒了，又到了周日的我们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的版本。那今天晚上呢2个小时为大家呢奉献你最最喜欢的，在晚上周末的夜里可以听到的歌曲之外呢，邀请大家可以聊一聊明天的这个话题哈。每一天呢都会有很多的期待和憧憬，因为明天呢又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日，大家呢开始忙碌起来，好不容易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呢在电台当中听歌的时候啊，跟我们来聊聊天，最最放松的时刻就在现在啦。那邀请大家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怎么样跟我们节目保持互动联络呢？听了这么久是不是你想跟我们来说说话聊聊天呢？在电台里面的 DJ 麦在等你哦，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直接呢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互动，或是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已经上线咯，叮叮叮。然后呢在里面呢留言哈，每一天每一期节目的点歌贴呢都是由我们的麦家族的小伙伴温馨呈现，我们的特别可爱的小伙伴们呢已经在这个线上恭候大家了。说说今天晚上呢若有所思的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或是呢想传递怎样的祝福，都可以一并告诉我们。 天哪麦克， 天哪麦克风， 边唱活力荡漾，在路上跟随有声有色的 DJ 麦，享受最好的音乐。大家好，我是蔡依林。 We've come too far to give up.

Mon amour et mon de tous les jours.

男人歌唱的都是什么样的心情？就像是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听到了同一首歌，但是的心情心境可能不同。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周日晚上10点钟，在空中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跟大家 say hi。 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很想你们，很想你们。雪玲儿呢，沙发今天归你了。在这个时段呢，才来看一下我们的点歌贴哈，因为呢上一时段怎么突然被好音乐所迷住了。有的时候你知道做DJ 做久了呢，同样有这样的一个热情，除了对不对，就像我这样的人品，对不对，这个人品，这个对，还是人品不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是做 DJ 做这么多年，但是呢对音乐的热爱呢都没有消减过。有的时候呢听到一些新歌啊好歌，很惊艳的创作呢，会觉得很入神的听下去，而且呢很想第一时间分享给大家。古朵儿呢晚了一步板凳归你，哭哭哭和新岛同学很想你啊，三楼是你的啊。第四楼的这位眼睫毛同学呢今天来了，说哈哈哈，明天呢是我的生日，后天是我爸的生日，哇这么有缘的。周五是我妈妈，你们一家人真的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一起组团过生日可还行。这一周被我们家的生日承包，那我怎么办？一定把这个祝福呢不光是这个成双成对的送给你啊，好不好，这打包给你。他说呢特别想点一首你的好朋友哈、约翰同学的好日子。没错，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是有求必应就对了，不就是好日子吗，对吧，扎个中国结再系根红腰带啊，来看看这首歌怎么唱进去。 太多浪费，太多无畏，太多不贵，太多心灰，我都愿意。太多疲惫，有太多安慰，有太多反对，有太多汗水，我也不会后退。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我要自己去猜。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give me a wonderful life, 不可思议的未来。 天辣， 麦天辣。 听过了眼睫毛同学呢在节目当中点播的好日子过后呢，又顺带来了一个无缝隙的 Maroon 5。 那看到了众多同学给我留言，包括呢有人问说，麦同学，为什么你拍的照片都那么好看？这个问题怎么回答你呢？首先呢，我长得这么好看呢，我觉得我要感谢啊我的父母，对吧？要不是呢他们给了我一双勤劳的双手，我怎么会把自己 P 得这么好看？这句话其实是送给很多女生的啊，你们的照片呢 P 得好看，好，我就假装当作知道你们确实长这个样子就好了，是吧？好看的人那么多哈，是吧？你要想有没有一个人和你有关系啊，比如说听我们电台的之后呢，你就会变得好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听电台，对不对？好听，而相由心生，然后心情好了，自然的越长越好看，好吧？来来来，看一下好看的人们在网上聊些什么。旧梦挣扎说，很想点一首歌送给麦冬古朵，祝他生日快乐。哦，过生日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祝贺大家。每每有人过生的时候呢，我总想在现场带头带大家唱着新年好啊什么之类的哈。周周同学说，一个人的外表呢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能够给自己带来舒心和惬意，永远的是伴侣那一颗和自己相融的内心哦。提到了伴侣这个词，新导说呢老早就洗漱完毕了哈，这个点了就等着我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开始。时间过得真慢啊，有的时候听节目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有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哎，到底是该慢一点还是快一点呢？总之自己心里的节奏由自己掌握最最惬意。那这首所点播的灵魂伴侣送给大家，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到底是一阵春天里的风，那我一定是醉人的风筝。若你只是一道某个弄堂紧锁的门，我是门外的他。若你是难得一见的彩虹，我仍做路人惊叹的叫声。若你又是一可望不可及的星辰，我便是眺望眼神。然而你选择做平凡的人，于是我也就爱上你的人。感染我的灵魂柔声，只求能跟你相称。然而你已是最平凡的人，看这朵美好星却那么笨。双手和你碰过，肩膀和你擦却无法相认。

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个工作日我们都要嗨嗨嗨。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对啊，朋友之间呢，送出一份生日祝福也好，送出一份秋天的小小心意祝福，怎么可以点分手快乐呢？这样的同学，怎么可以这样子在节目当中点名小小批评一下哈？如果呢表示友谊的话，应该呢送这样的歌才对，无论是兄弟情、姐妹情、哥们儿情啊、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的爱。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FM 九七四。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脸上绽放出比烟火还要美丽绚烂的笑容。 Yeah, yeah, yeah, yeah.

catch me, you're never gonna catch me.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You are gonna waste your time. You are gonna waste your time. Your time. I won't go to Guantanamo. You won't put me in the jail. Oh no, you were never gonna catch me. You are never gonna catch me. 麦的周末一现场之鲜辣麦克风，有麦最放松。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再次感谢各位同学的收听，愿大家都可以美梦好梦。不要忘记在下周六晚上的九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你最最最最最最钟爱的电台节目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麦同学，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下周再见咯。 Say goodbye to you guys。 生活就是的那种，没有时间跑舞楼，转跑音乐节奏，旋律在四面八方，我就是听得感动，不要关上我耳朵， Just leave me alone。 一步一步改装成破晓过我身边，像是美女砰砰砰，大西都累都啦啦啦，我亲了亲喉咙， 做 party animal 照样爱过头，感觉在指尖跳跳，就是控制不了，不要想来靠住我， Just leave me alone。 一步一步改装成